Why does food taste so much better in the trash? 以狗狗为主角的暖心治愈系影片《一条狗的使命》上映首周票房过亿，影片的评分也达到了近期电影当中的最高水平，豆瓣八分，猫眼电影9.5分。这部影片展示了人和狗狗之间的美好情感，带着些许奇幻色彩，不失趣味又暖心治愈。 Come on, Bailey, do it. What does he want from me? Get out. Whenever life got Ethan down, I knew exactly what to do. Ready? I'm ready. Go, Bailey! 一条狗的使命早就已经超越了爱狗人士喜欢的这个范畴，也超越了一般的粉丝片。以狗狗为荧幕萌宠的电影，最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是30年前流行的那一部《忠犬八公物语》。狗狗给人的印象是忠诚，《忠犬八公物语》当中的狗狗小巴用一生的时间等着再也回不来的人，有人劝他不要再等了，他就是不听，这就是狗和人类之间的爱。好莱坞制作的《一条狗的使命》以四世狗生的新奇设定，诠释了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和陪伴，让爱狗人士对于生离死别这件令人伤感的事情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I was neede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Hi, you. With each new life, I was learning a new lesson. Have we met before? Where did you find that? Okay, ready? Go! 人类的十年是狗狗的一生，狗狗和人类年龄十年一生的涣散让人唏嘘。影片当中，当主人陪伴着狗狗走到生命的尽头，那种绝望无助的眼神让人心疼的细微情感变化在荧幕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并不回避人和狗狗之间生离死别的痛苦，而是以一种新奇的设定给予每一个养过宠物的人希望。狗狗只是改变了以前的面貌，会以一个全新的方式陪伴在主人身边，将彼此的爱延续。这样的全新设定让《一条狗的使命》成为同类电影当中最特别的一部。作为一部宠物题材的电影，影片不滥情也不煽情，即使那些不愿意养狗的普通观众，我想应该也会为之感动。 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很累的去维系，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没有安全感，其实不合适的人就放手好了，不要怕，总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说我爱你。其实好的总是压箱底的，不过遇到了一定要记得珍惜。 已经成灰。

去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又竟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 他不喜欢你吸烟，因为对身体不好，但是偶尔呢也还是会让你吸烟的，因为他知道你戒不掉，不想让你心情不好。也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爱你，只是你不懂而已。你现在正处在最幸福的时刻，但你却意识不到，可能就会忽略了要珍惜。来听爱情的滋味。 如何能决定恋爱关系， 忽远忽近爱静静透底，有你的吻才能安心睡去，多少次望着你孤单的背影，一扇从背后轻轻抱你， 那爱情的滋味像滚烫的咖啡， 心扉。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必要感觉到遗憾，不合适的人始终是要分开的。我希望你可以永远明媚坦荡，钟情豁达，有得有失有坚持，能笑能哭能清欢，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来听到谢安琪的《替你高兴》。 让你太泄气委碎，我愿抱你过最后行程，背上你恐惧，为你平复情绪。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 即日起至三月底，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都可享受整车长达五年的质保。奥吉通奥迪671-8787，671-8787。

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偏要

在。